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冠声文化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将军令》，作者偷偷写文，第二卷，第41集。年关将至时，皇帝突然病倒了。一开始所有人都以为不过是伤风之类的小病症，并无大碍。韩友忠叫来的太医也如是说，于是连皇帝自己对这病也并不是特别的上心。但韩友忠不敢有丝毫怠慢，每日里亲自熬药，按时按量给圣上服下。对于这个高高在上的人，韩友忠一直表现出来的是无止境的忠心和敬畏，然而在内心深处，他对着皇帝还有一丝类似于长者对子侄般的疼爱。当然这话他从来不敢跟人说，否则便是大不敬。韩友忠净身前有个儿子，如果能活到今天也该跟万岁一样大了。就是出于这样的心态，在万岁当年还是千岁时，他藏下了自己舍不得吃的一块糕点，送给眼见已经失势即将被废的少年太子。然而他万万没想到的是，正是这样区区的一块点心，日后居然让他从一个不为人知的打杂宦官一步登天，成为了正四品的内官监太监，从此飞黄腾达。他入宫的原本目的只是保个温饱，这样的回报实在太惊人，也太够分量，就像天上突然砸了个馅饼，让他欢天喜地的同时，突然也给了他人生最大的启示，让他瞬间醍醐灌顶。对于他这样没出身没本事的人，最大的运势便是站对边跟对人。显然他今生该死心塌地跟的人就是皇帝萧定。可若是皇帝不行了呢？韩友忠从来都没想过这个问题，药就这样一天天吃着，皇帝的身子还是一天天的弱了下去。眼见元宵都过了，皇帝的病情非但不见好转，反倒日渐严重，到最后甚至因为低热难退，竟终日里犯晕无法起身。太医局资格最老的几名太医早就轮番上阵。奇怪的是，除了风寒发热积劳成疾之外，这帮拿着朝廷俸禄的老家伙居然诊不出其他的毛病，只是一再的老调重弹，开着调养的药方。皇帝精神日渐萎靡后，惊惧愤怒，脾气更加的无常起来。可渐渐的，他连发火都带着些气喘吁吁的味道了。众人谁也没说，谁也不敢说，可有些念头就像地里的野草，一旦生长了就拔之不尽地蔓开来。那一日太医又断过脉象，还是瞧不出病根。万般无奈下，瞅着万岁床头成堆的折子，那太医灵光一闪。 万岁必须得静心修养，这样勤政此刻对身体有损无益啊。 韩友忠一听这话就明白这人是自找倒霉。 来人！ 臣冤枉啊！皇上饶命！皇上饶命啊！ 哎，万岁久病不愈，心里头已经发虚了，这档口你不安心治病，不好生哄着他，却劝他赶紧分权，不打你打谁呀？分权不是不对，可你得让圣上自个儿想清楚啊。 有些话适当的时候说出来是良言，不适当的时候那就是居心叵测，惹人生厌。那人说错话倒还没有什么，倒霉的是一同在场的其他太医也被一样拖下去，每人打了十仗，罪名是不学无术，妄断误人。行刑之后，这几人都是月余不能够行动。太医局于是另换了太医来医治，纵然是如此，那怪病的病根终是没找到。又过了几日，眼见床头的折子是越堆越高， 皇帝找来杜近旦及正室堂诸臣，授意他们可对每日的奏章自行商议处理，见重要的再捡来批红。杜近旦等人退下时，皇帝靠在床上，神色似是倦了，闭目半晌不语。如此过了半个多月，朝政总算是没有荒废，所幸的是也没发生什么大事。不见朝臣安心调养之后，皇帝的身体虽然不见好，可也没有继续坏下去。韩友忠这才安心了些。萧定今年34岁，亲政已经15年，韩友忠也跟了他15年。这样长的岁月日日跟随，哪怕是条狗也跟出感情了。何况他原本便在皇帝身上找过自己儿子的影子。韩友忠深知一条道理，皇帝活得越长，自己才能过得越好，最好是圣上长命百岁，万寿无疆，哪怕自己老到无福享受这皇恩浩荡了，可还有亲戚侄儿不是？这样的功利心却也能夹杂着感情。韩友忠伤感地派人四处寻访良医，虽然一番折腾下来并没有起到太大成效，可好歹也让萧定看到了自己的忠心。某日，杜近旦捧着奏章来报，枢密副使陈泽明率兵灭贼十万，大获全胜，正在返京途中。听到这消息，皇帝怔了怔，隔了片刻方似笑非笑。 陈清复出之后却是从无败绩，此番又是破贼数倍，以少胜多，良将如此，朝中之幸啊。 最后几个字，萧定的语调缓慢而怪异，似话中有话。韩友忠心中跳了一跳，但抬眼时皇帝面上却又没有什么特别的神情。陈泽明六年前因在麒麟山救驾功高而官封枢密使，但本朝从来重文轻武，有武将居此重位，真是前所未有的事情。文臣纷纷进言上奏，言此举欠妥。萧定左右权衡，将枢密使改为了枢密副使，平了众议。然身居枢密使的程启灵年纪已大，朝中真正能征善战的最高将领还是陈泽明。韩友忠印象中的陈泽明是一个带着憨直的毛头小伙子，当年也不是没打过败仗，但麒麟山救主之后的陈泽明与从前相比几乎是两个人。他沉默寡言，不苟言笑，就如同一块颜色阴沉的生铁一样，隐隐带着拒人于千里的感觉，也不与朝中其他官员来往，孤僻得很。而反过来，他在战场上的光芒却渐渐迸发，灭贼平寇的战役只要领军的是他，便战无不胜，突袭以少胜多都成了他最爱的战术，越险越用，越用越精。然后每次捷报传回，人们都是会感慨又是一个奇迹发生。当年他诱敌而用的战神两个字，如今于他已经快称得上是实至名归了。韩友忠有时候会觉得，也许这个人把该用在人情世故上的聪明全拿到战争中去了。其实韩友忠也能明白陈泽明的前后变化。十年前陈泽明弑主的举动虽然后来被皇帝解释为无心之失，但毕竟曾轰动一时，那之后的陈泽明显然吸取了教训，更加的小心谨慎。说到底，其实这样的低调于人于己都是好事情。让韩友忠看不明白的是皇帝对这位将军的若即若离。外人都说陈将军是万岁的宠臣，然而韩友忠看出来的却是皇帝对这个人的提防。殿前司原本也是枢密院辖下，萧定却把他单独提了出来，任用的将领正好是与陈泽明有些旧系的朴寒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还不是让他们互相牵制。为什么要牵制？那就是表明皇帝并不完全信任陈泽明。然而在朝臣面前，皇帝却又给足陈泽明面子， 每战必赏，连陈泽明死去了的父母都加封了若干次，堆在陈府里的锦缎金银早该以万计了，这一次估计又是该赏。韩有忠看着皇帝面容，死活看不出半点欢喜。西南作乱的贼寇全数被歼，万岁却并不高兴。床前的杜进旦又低声说了一句： 举报陈将军依然如从前一样，并没有任何异动。 萧定微微点头，韩有忠在心底叹息，也不知道为了谁。数日后，杜进旦再报： 陈将军已在城外30里处扎寨，并着人传信求见。 萧定听到这个消息时，精神居然振奋了很多，推开御服自己的韩有忠，自己坐了起来。 哎，万岁！ 命他立刻轻骑入城，挺轩入宫。 是。 左右同行，不得超过50人。 杜进旦领命下去了。萧定翻看着他递上来的奏折，心中却不禁想到，上次见到陈泽明该是1年前的事情了。6年前，陈泽明受封后并没待在京中。麒麟山之战，天朝损失惨重，短时间内兵力财力难以为继，而绿岩看准了这一点，稍作喘息便再度出兵犯界。刚刚返京的萧定只得命令陈泽明重执帅印。陈泽明收拾残兵，又招了些新丁，集合大军返回边界。绿岩的优势是兵强马壮，骑势逼人，陈泽明却是以弱制强，寸土不让。棋逢对手的结果就是造成了拉锯战，于是陈泽明在这样一次次的往返征战中度过了在任枢密副使的6年。这样的状况是萧定不曾预料到的，他封陈泽明为枢密副使不过是权宜之计，本想着过段时日等陈泽明旧主的风头过了，随便找个借口就能将他撤换下来。一个企图刺杀自己的人哪里能够掌重权呢？哪怕陈泽明只是一时头脑发热，何况事后想一想，殷殷之死固然是咎由自取，可身为殷殷曾经的爱人和亲戚，此后陈泽明心底的仇恨实在是不难想象。点击订阅可以第一时间收听剧集，欢迎大家转发分享评论，多多支持将军令。